究竟有多好。好聚遥遥，好聚遥遥，不多不少，只缺一点烦恼。好聚遥遥，好聚遥遥，爱刚刚好，靠在温暖的怀抱。 现在路边的椰树叶

能不难过，你劝我灭了心中的火，

比较。所以你现在问你幸不幸福，我相信很少人会说自己幸福，因为他们一直在比较。人是不能比较的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的周期和个性和特点，每个人都是闪闪发光的。 我给你爱，你总是说不，难道我让你真的痛苦？那一种情永不折付出，清楚。说过的话和走过的路，什么是爱，什么是苦？你的出现是美丽错误，我拥有你，但却不是幸福。 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追求。经典九六九，精英之选。